起到新的那热力，不管你的冬天会不会疾病，都是时候敞开。Ah yeah, we look so wild, wild. 那些放肆幻想是我们的进攻 bell bells, 反正都 get out. Oh yeah, 这一次许愿的时候不用再闭上眼睛，开始在手中融化成诗变白，把爱装进礼物的你来拆，与梦境当中你是我最想要的。 Maybe we'll stay together. Maybe we'll walk away.

变得怎么样，只要有你就会是简单。像孩子依赖着肩膀，像眼泪依赖着脸庞，你就像天使一样，给我依赖，给我力量。像是你依赖着月亮，像爱着 better me。 什么

也勉为其难，就算痛也不让自己难堪。总想有人值班，别袖手旁观，总会等到对一个人说晚安，总会等到对的人说晚安。 声音就在于这里 Fresh

漫长，记忆被封藏，这风雪多嚣张，就算再被践踏也不仰望，我会越走越强，这呼吸是热，这心跳是光，一点一滴酝酿，一生一世的较量，我眼中滚烫，点燃着希望，不乱的潇洒，我愿意

的失去了，期待的全都落空了，喜欢的不再爱了，遗忘的想起了，不再见的也重逢了，默契眼泪又笑了。这是人生的无常，也是眼泪的日常，生命有多么无常，生活还不是如 你真的要等不多，为何还 成转折，爱情总要选择，有时有舍有得，没合照就换独照一个。你说你真的要等不多，为何还会难过？当初见什么带着秘密生活，隐藏喜怒哀乐，又懂泪多疲惫，多怕黑。你说你真的要的不多，为何还会失落？幸福不是情歌，没有起承转折，爱情总要选择，有时有舍有得，甜蜜合照变独照一个。

住在我心，一起往前进。

即使带凉亦漂亮，深秋中的你